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喎。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踩场。今日系2022年嘅10月31日。咁啊，10月31日系咩日子呢？咁啊，喺台湾喺中华民国咧，就系前总统蒋中正嘅生日啊。咁啊，以前咧叫蒋公诞辰啊，呢度即系都即系好热烈庆祝嘅。咁但系今时今日，蒋家就俾人喺度清算紧啊。咁但系咧，对全世界嗰啲年青人嚟讲咧，啊，今日咧就叫做 Halloween，OK、okay?。但是呢是萬聖節的前夕，就不等於是萬聖節。咁其實每年十月底，即係嗰個 weekend 咧，即係五六日呢三日咧，都是大家即係啲年青朋友咧就狂歡嘅日子，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嚟嘅。咁當然啦，而家發展到而家呢個咁嘅商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啊，咁啊，佢就唔係好似譬如喺美國啊，咁我譬如我啲小朋友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啊。trick 啊，一個係 trick， 一個係 treat， 究竟俾唔俾糖咧？係咪先？啊，咁啊敲門咁啊，我記得我最細個仔咧就呃到萬聖節就唔係呢個 Halloween 去敲門噶啦，係嘛？然後嗰個象徵嘅就係南瓜，跟住個個扮鬼扮馬，係嘛？咁你去到酒吧咁啊，有人專人幫你化妝都有嘅 ，OK？ 咁啊著嗰啲衫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啦呢、這個。咁其實喺而家呢一個咁嘅即係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市場經濟，咁啊好多做生意嘅人咧，就利用呢啲咁嘅節日，其實就揾錢係嘛。咁啊後生仔咧就去狂歡啊，咁但係咧就樂極生悲啊。咁啊今次喺10月29日喺南韓首爾嘅梨泰院啊，就發生人踩人的慘劇啊！咁啊，最新嗰、那個即係計到嗰條數咧，就係154人死亡，大部分都係啲年青人嘅，仲有好多藝人添。而家即係慢慢即係根據啲報道睇到，亦都有啲藝人啊。咁呢個係喺29日發生嘅人踩人嘅慘劇啊。咁就睇翻啲新聞咧，綜合。即係啲報道咧，就話喺夜晚10點之後就發生嘅，就喺個斜坡上面嗰啲人潮咧，即係大家即係湧啊，係嘛？咁即係逢係呢啲所謂有10萬人以上嘅，即係喺一個即係唔係好寬闊嘅空間，係嘛？咁然後聚集埋一齊，然後即係情緒非常之高漲，或者好多人係飲咗酒，係嘛？咁就好容易出現呢啲即係人，即係你湧冧乜？前面一堆人的話咧，咁一路咁就會變成呢啲所謂人踩人嘅呢啲咁嘅悲劇就會出現嘅啦嘛，係咪？咁有啲俾人壓咗落去嘅時候窒息，透唔到氣，咁又死得係嘛？咁遇難嘅人咧，其實佢冇諗到自己會即係去狂歡，會發生呢啲咁嘅悲劇嘅係嘛？即係點會想得到啫係嘛？咁其實所有呢啲多人聚集嘅。地方或者一啲節日咧，咁你警方咧又要控制個人流啊，控制人群啊，咁應該有好多即係啊預防嘅工作喺度做嘅，係嘛？咁但係咁今次其實都幾恐怖嘅嚇。當然啦，我哋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哋講就得。你如果圖片放出嚟咧，我哋就俾人黃標噶啦，係咪？即係講起黃標，上個禮拜六我。嗰段片我講咗嗰段直播，我講咗30分鐘，都係講延安 ，OK？ 講中國共產黨嘅歷史係嘛？ 咁然後借古奉今，係嘛？講呢一個習近平去延安朝聖革命聖地朝聖，其實就要同毛澤東視比高，甚至乎要超越毛澤東。毛澤東就喺延安時期裏邊做咗兩件大事，即係共產黨嘅論述嚟講，一件咧就指揮抗日戰爭，另外一件咧就係解放戰爭。咁啊抗日咁啊結果係勝利啦，但係慘勝啊，唔關你共產黨事噶嘛，大佬係咪？咁呢個但係就喺中國嘅共產黨嘅黨史裏邊咧，就毛澤東最偉大嘅貢獻噶啦。另外就係解放戰爭，咁跟住就開國建國啊。OK。佢唔係話好似其他啲國家政黨輪替，或者我通過武力推冧咗個即係獨裁政黨，跟住我就一個民主政黨，咁都係嗰個國家個名冇改噶嘛。但係佢改埋喎，中華民國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個隨呼放屁喎。中華民國咁梗係人民的國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人民的國梗係共和國，使唔使加共和國咧？英文叫 Republic of China， 咁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就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咁咪隨富放屁咧？咁都要改國號，係咪？因為我哋新嘅國家，所以你又好難怪台灣有人搞台獨話，我要一個新嘅國家叫台灣共和國，係咪？你又好難怪佢嘅喎，即係嚴格嚟講，你都改人哋國號啦，係咪？即係原本嘅中華民國，咁你係共產黨，佢係國民黨，咁啊中華民國，即係啊俾你推翻之前，個中華民國政府俾你推翻之前，個政府俾你推翻啫，咁我連個國家你都幫佢改埋名，係咪？咁你又得，人哋就唔得，係嘛？咁好啦，嗰段片講呢啲嘢喎，黃標喎 ，AI 就黃標，而家五萬人睇，分幾多錢廣告費？知唔知？59蚊，正話睇咗啦。對上個禮拜嗰段片又係講二十大嘅，講呢一個胡錦濤俾人夾離場嗰段冇黃標，係嘛？嗰、那個廣告費同呢個計100倍嚟計，真係咪幾離譜啊？你話真係，唉，所以咧，你只以 YouTube。俾廣告你，然後收呢啲錢嚟做，愛嚟掃食飯，分分鐘餓死都話有份。我話俾你，所以大家就一定要付費支持啊！都係嗰句。好啦，講翻呢一個離太遠呢件事，我哋梗係好自然就會諗起蘭桂坊啦，係咪？嗱，蘭桂坊嗰次就即係冇咁嚴重啦，係咪？咁呢個咧就喺1993年，即係距今29年前嘅1月1日元旦啊，就唔係呢個。即係 Halloween 嗱，記住唔好成日講 Halloween、Halloween 呢個講咗萬聖節係兩樣嘢嚟嘅。OK， 咁呢啲你係大家上去 Google search Google 會教你㗎啦。OK， 冇人講你喺度講係嘛？嗱，呢個咧就係元旦嗰一日嘅，就人踩人啊，即係人群踐踏事故，就喺蘭桂坊啊，咁啊有大批群眾參加跨年音樂會啊、新年慶祝活動啊。在倒數後咧，就樂極生悲。喺個德記立街嗰度咧，就大家喺度推擠，咁啊有人咧就跌低，咁跟住引起踐踏，就造成21人死亡、63人受傷。咁啊，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嘅即係踐踏事故。嗱，呢個咧就喺特區成立之前嘅啊，大家要記住，1993年就係港英時代啊。咁當時嘅香港總督。彭定康咧就當日上午下令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啊由呢個首席暗殺師包志金領導委員會就獨立調查事件，下令喺1月18日就提交中期報告。咁嗰個中期報告同埋最終嘅報告咧就提出多項建議嘅，就係我哋而家紅色字嗰度，即係香港警務處喺大型節日慶祝地點要採取人群管制措施，地鐵咧就同年嘅12月起。每年新年前夕提供通宵服務，就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嗱，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從蘭桂坊到離太遠，係嘛？即係我哋香港人嚟講啦，相隔差唔多30年，但呢個人踩人嘅傷亡枕藉嘅悲劇咧，就不斷重演。啊，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睇下你有冇吸取個教訓。好啦，而家你離太遠呢一件事啊，當然即係南韓當局就即係非常之緊張啦，包括呢、這個即係啱啱即係個屎忽都未坐熱嘅總統係嘛，咁當然係表示震驚啦，係咪？咁喺30號即係琴日咧，韓國內政及安全部長李長敏就喺記者會上就咁樣講，佢話冇預料到聚集人數咁多，如果你講呢啲真係呢、這個嘢都應該收工啦，真係。冇預料人數會咁多，咁 你呢個咁嘅回應係代表咩咧？即係代表喂，即係我哋都冇諗到會有咁多人，所以而家就死咁多人。咁即係話你事先冇做好，即係嗰啲人流管制啊、人群控制啊，好似我哋頭先講，即係蘭桂坊事件發生咗之後，彭定康就要求成立一個下令咧，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啊要限期叫你提交報告，報告內容就一定有建議，咁啊根據建議咧就即係去實行，咁避免以後會發生同樣嘅慘劇，係咪？咁仲有全世界都有好多呢啲例子嘅，大家都知道係咪？即係。人群多的地方，特別有一次死得最多人嘅咧，即係我記憶中就係麥加朝城死2000多人嘅。OK， 嗱講翻亞洲各地嘅即係踩踏嘅事故啦，咁啊1993年1月1日就蘭桂坊慘劇咧，21死63傷，係嘛？咁另外咧，2019年咧油麻地地鐵站咧，亦都即係有呢個所謂踩踏嘅即係慘劇出現，但係嗰次就冇人死啦。呢個係香港66個受傷，係嘛？咁最嚴重咧，嗱就沙地阿拉伯，2015年麥加呢個即係朝近踩踏事故，死咗2411人，嗱呢個就即係最勁嘅一次，最恐怖嘅一次。好啦，喺台灣都試過嘅，呢個即係桃園中壢中山堂嗰個踩踏事故，14個人死，21個受傷。另外喺基隆大世界戲院，呢個踩踏事故7死9傷。1995年台中市啊，咁啊餐廳大火64死，14個受傷，呢個就非常之嚴重。即係發生火災嘅時候咧，嗰個即係踐踏。咁但係呢啲即係都唔係話好似蘭桂坊嗰次，或者好似今次離太遠呢，即係好多人以萬計數嘅人群，係咪？一旦出現即係呢個推撞啊，即係。或者推擠的呢種事故嘅話咧，是但有啲人瞓咗落地下，有啲人擲落去嘅，咁就大鑊噶啦，係嘛？咁另外日本都試過一次好嚴重嘅啊，就係呢一個1956年1月1日呢、這個離岸神社嘅踩踏事故，總共124個人死，94個傷，係嘛？咁2001年咧，日本亦都發生另外一單嘅踩踏事故，有11個死，啊，南韓就。呢次就最嚴重啦！之前仲有一次音樂會，嗱你睇到就算足球場都試過啦，運動場都試過啦，係咪？咁點解冇吸取到個教訓咧？呢、這個就即、是、係其實係唔應該發生呢啲意外嘅。老實講，係咪？如果大家即係有吸取教訓嘅話，咁但係人咧就係好善忘嘅啊。咁所以今時今日咁啊，我哋梗係攞嚟同呢一個蘭桂坊即係相提並論。事隔29年，係咪？但是悲劇一樣在其他地方重演，好了，剛剛發生的時候，哇，新聞就做到很大，這幾天和這個禮拜，即由上個禮拜到現在，這幾天個新聞的焦點都是離太遠了，這塊地方呢我都去過兩次的，一次呢就是跟朋友喝東西，一次呢就是鋸扒，兩次我都去過兩次的，那就跟蘭桂坊是很像的，還有外國人特別多的， OK？所以在呢個離太遠咧，佢又係有好多斜路嘅，係嘛？咁當然佢地方咧就大過香港嘅蘭桂坊，咁蘭桂坊就好清楚噶，係嘛？大家睇到一條斜路上去，係嘛？你喺中環地鐵站落咗車行過去，一條斜路，係嘛？即係喺德輔道中嗰度啊，黃河大道中嗰度咁啊行入去，一條斜路就上去，就係蘭桂坊噶啦，係嘛？咁嗰度打橫有幾條街啦，係咪？咁禮拜六、禮拜五、禮拜六都係人山人海㗎，係咪？咁啊，而家呢兩年疫情可能就差啲啦。咁你到呢一個即係 Halloween 啊，同埋呢個即係聖誕節啊，哇！嗰度係一定好多人嘅，元旦之前啊，係咪？咁但係經過93年發生呢一個人踩人嘅慘劇之後，以後喺蘭桂坊有冇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冇，係嘛？同埋啲大型人群聚集嘅喺香港有冇啊？冇，係嘛？咁呢個咪就吸取咗教訓咯。咁當時彭定康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嘛，即係嗰個中期報告同埋最終報告提出嗰啲建議，咁政府都有執行。跟住到即係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香港嘅警隊喂頭嗰10年嗰啲都係即係人模人樣啊，人模人樣嘅啫，即係似個人樣噶嘛，唔係好似而家咁噶嘛，係咪先？係嘛？咁而家我啊真係驚啦。咁但係而家呢啲大型人群聚集都冇啦。咁過去香港創造到好多歷史嘅喎，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那些游行，喂唔多人咩？咁有冇试过哇人拱人咁拱到即系出事咧？冇啊，系咪？南韩都系喎，其实南韩有足够经验去处理呢啲所谓人群聚集噶，因为南韩系最多示威嘅，系咪？曾几何时你数下八九十年代，系咪？甚至到二千年，南韩嗰啲劳工界好团结嘅，嗰啲工人唔系好似香港咁渣嘅，你知唔知啲工会一个即系一个大型嘅呢啲所谓劳动阶级嗰啲游行，啲工人阶级嗰啲游行咧，喂，好有秩序嘅，又有鼓，又成乜都有，大家都见识过，即系当年喺香港开世贸嘅时候，即系啲南韩喺香港即系吓冲击铁马啊，同埋嗰啲示威嗰啲阵仗嗰啲有秩序同埋有组织，喂，令到香港人好多好多即系参加社会运动嘅人眼界大开嘅，拉咗好多呢啲即系喺南韩过嚟嘅。人，但是一個都沒告，即我記得反映這些情況。好了，你看香港這麼多次大型遊行，遠的不說，只是說2019年那幾次，是吧？過百萬人、二百萬人，你看，喂，那些如果一出現這些人群推擁，就大禍了，是不是？你說要死多少人？沒有的嘛，是吧？仲有唔使靠啲警察點樣做人群控制，我哋香港人自己就非常之節制嘅，係嘛？所以呢啲就係我成日講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係嘛？啊，如果我哋早知道，係咪？因為我預料到即係個內政部啊呢個官員所講嘅，我哋冇預料到會有咁多人。屌你真係，你不吃人間煙火嗰日係喂 Halloween 係嘛？啲人出嚟慶祝，禮拜五、禮拜六、禮拜係呢三日噶啦，特別多人噶，係嘛？咁你唔知嘅，原來係嘛？咁即係冇吸取到教訓啊嘛。咁另外咧，即係根據韓國嗰啲媒體就話咧，即係今年警方只係梨泰院部署咗200個警員，負責咩咧？因為你多後生仔、多外國人查緝毒品、性罪行同埋盜竊等犯罪行為，係嘛？咁以往咧。即係同類活動咧，就會派出800個警察巡邏，係嘛？甚至拉起封鎖線管制人潮。嗱，我哋香港無論你食即係平安夜，或者特別係即係除夕嗰一晚，跟住要去即係count down嘅時候，你尖東也好，中環也好，喂，警方都聚集大量嘅警察，然後有曬嗰啲鐵馬，有曬嗰個人流控制嘅，係嘛？咁你？今次話得200個差人，咁你話咁跟住落嚟嗰啲死難者嘅家屬咧，係咪要同即係個政府即係嚇講下數啊？即係追究啊？呢個肯定就會發生好多即係其他嗰啲所謂救濟嘅事件㗎啦，係嘛？好咁啊，呢一次講到呢度。 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文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得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回到第二节，今天看到的新闻就说现在就是这个香港警队要招募新人招考啦，或者叫招募啦，什么都好啦，那就有5000多个空缺，那但是呢就投考的人数呢，他就说比去年呢微降，怎么为之微降先，那你说微降就是即是怎样，数字有没有先没有讲。但是他又说受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力市场下降的影响。数字较去年微降。喂，大佬做差佬，大家 我想如果年輕人這個最佳出路來的，是吧？你看到2019年那些警察多厲害，是吧？再看看這兩年那些警察又可以執行國安法，是吧？就是又可以知法犯法，什麼都齊，是吧？國安處處長又可以去叫雞，是吧？跟住又沒事，是吧？那你又幾好呢，就幾吸引呢，人工又好。喂，你如果比起其他的行業，是吧？喂，做警察，喂，起薪點成三皮咁滯，大佬，是吧？兩皮幾，是吧？你仲想點啊，是吧？咁點解會即係報考警察嘅人會少咗啫，是吧？咁嗱，好啦，我哋先唔講其他嗰啲原因，你淨係我哋睇下而家其實成個香港嘅勞動人口呢都下降嘅，係咪？同埋即係睇返啲數據呢，即係嗱2022年先睇呢個最新嘅比較，即係政府統計處個統計，按年齡劃分個勞動人口喺2022年嘅第二季，香港勞動人口呢就375万，即係多少少啦，0200人，375万，係囉。咁啊，比舊年同期就下跌3.49%，其中20至39歲年齡群組勞動人口嘅跌幅最大，而當中20至24歲咧就更加比去年同期人口減少咗，即係人數減少咗14.98%，即係接近15%。總勞動人口由2019年6月高峰嘅397,100人，就變成2022年第二季大約下跌咗22万人啊！咁個勞動人口下降，係嘛？咁係咩原因呢？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呢三年香港淨移出嘅人口係不斷升高，係嘛？即係嗱，呢個你睇政府統計處嗰個就得㗎啦，係咪？我當佢呢個數字全部都係堅嘅，咁你睇到個趨勢嘅。2019年中，香港嘅人口居港人口係750,007,900人。2020年中，即係第二年啦，都係講年中嘅。OK， 居港人口咧就7,481,000人，係嘛？咁啊，較2019年同期減少26,900人。而香港居民淨移出嘅啊，唔翻轉頭噶啦，49,100人。呢個係2020年，係嘛？嗱，呢個2020年嗰個講緊可能係2019年嗰個數字嘅，應該係嘛？係嘛？唔理啦，咁你睇佢逐年就即係都係增加嘅。2021年，咁啊居港人口又減少咯喎，係嘛？咁啊比2020年同期減少咗67,900人。香港居民淨移出係69,200人，好啦。2022年中，居港人口啊，咁而家系2022年，咁即系讲讲旧年嘅啫。其实呢个数字系2022年啦，而家系咪最新嘅数字先？呢个等于系系嘛？应该系最新嘅数字啦，因为而家11月啦嘛，咪就嚟系嘛？居港人口系又少咗咯，系嘛？即系越嚟越少人，而家系729,600人。咁同呢一個即係2019年啊，即係三年前計，咁咪唔見咗成即係20幾萬人㗎，係嘛？咁啊，較2021年同期減少121,500人，而淨移出嘅人咧就113,200人。咁即係話咧，由2019年中至2022年中，人口總計下跌係2.88%，而淨移出嘅人口咧就有231,500人。嗱，呢個同人口勞動人口咧就不能夠等同看待，因為淨移出嘅人口有啲唔係勞動人口嚟嘅。OK 啊，咁但係 anyway， 你而家睇到嘅數字係逐年咁增加，即係話冇鞋玩劇走，走得嘅就走，係咪？嗱，外移者眾，勞動人口鋭減，搞到特區公安都要學啊，即係。呢、这個即係佢哋嘅舊同事啊，黑警超要搶人才咁啊！即係你差佬都唔夠人啊！而家啊，咁佢話咧，即係講嗰個績效指標咧 KPI 啦，我初初唔識解嘅，後屘我有個朋友又解俾我聽咩叫 KPI， 咁我而家識解啦。重質不重量，屌你真係！咁如果你警察唔夠用，咁你重質做咩質啫？系咪？你都有个量噶嘛，每年要增加，又有人退休噶嘛，系咪？ 咁然後噏埋嗰啲啊，即係投考者要符合警隊價值觀，並且具備忠誠、勇毅、心系社會嘅質素，梗係唔夠啦！周處長一定要讀二十大報告，係咪？要到習近平嘅即係呢個今年七一嗰個報告，嗰個演講要學習，係咪？要仲要問下佢延安喺邊度係咩嚟嘅，係咪？睇下鬱敏嘅節目，學下中共黨史，大佬啊！你有埋啲條件嗱，唔爭在你請我講都得噶，你磅多啲水，我視像都得噶，你明唔明啊？收錢就得噶啦，你警隊俾錢我啊，咪？我點解唔要啊？實要，我教你啲警察幫佢上政治課，要政治正確，咪磅水就得噶啦。你講下笑啫，呢、這個係係咪？即係你嗰、那個忠誠勇毅指咩咧？係嘛？心系香港忠誠勇毅唔夠嘅大佬，今時今日你聽李家超就知啦，講忠誠勇毅、心系香港點可以即係夠資格去投考呢個警隊啫？係咪？你一定要熟讀習近平嗰個二十大報告，係嘛？熟讀習近平嚟香港嘅時候七一廿五週年嗰個演講，係嘛？咁你先可以考差人，仲有要熟讀國安法。喂，即係 suppose 你讀緊中學或者大學嘅時候，你都國安法必修科，係嘛？咁而家冇咁快啦，可能係咪？咁你而家考緊嗰啲已經畢咗業嘅，係嘛？咁可能未修讀國安法呢個課程啊嘛，係咪？咁而家咧就應該警察學校又可以開一科國安法啦。你叫我講都得㗎，搖佢我一樣識講啊，係嘛？因为我讲啲国安法厉害，俾啲差佬听，等佢提高佢士气。哇！原来我揸住个国安法，屌你，我可以为所欲为嘅系嘛？我睇你唔顺眼嗰阵时就系、是，喂，嗰啲差佬做 CID 见到你后生仔飞头扎脚，佢踢埋你一边，系嘛？就可以 search 你，跟住可以讲粗口闹你，问候你娘亲。嗰阵时系咁噶嘛？咁你话几威啊？系咪？而家仲劲，系嘛？因為嗰陣時啲差佬咧，你鬥啲僆仔咧，鬥埋牆，跟住喺度啊，即係講埋嗰啲嘢咧，啲僆仔會還拖嘅。早十零年前係嘛？你夠料話告我阿 Sir， 你冇講粗口，同埋佢會還拖嘅。而家冇得還拖噶啦，而家你揸住個國安法係嘛？我懷疑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咁你就死得噶啦。嗰陣時見你喂染金毛啊、紋身啊，佢踢你一邊個樣衰啊嘛。嗱呢個咧。就係、是、ICAC 未成立之前嗰啲 CID 嗰啲所謂啲差佬嘅所謂，係嘛？到有咗 ICAC 啊，啲差佬全部變曬好有禮貌，係嘛？跟住而家有一個安法之後，啲差佬仲衰過近時，即係呢一個大貪污時代嗰啲警隊，係嘛？至少喺市民嘅心目中就係咁樣，係嘛？咁如果咁你都招募唔到警察，或者個人數會減少。咁咪即係有問題啦，係咪？係咪？個問題好簡單啫嘛，而家又仲有咩人啫？咁啊？喂，本嚟就因為嗰個人口下降，即係出個全世界都同樣嘅即係問題嚟嘅，嗰、那個出生率低，係嘛？咁所以咧，你而家學校咧，即係由小學開始就縮班，咁你小學縮班到中學咪縮班啊？係嘛？中學又縮班嘅話，大學咪收唔夠學生啊！所以而家香港啲私立大學最大鑊噶啦，好似珠海啊、樹人啊呢啲係咪好大鑊？收唔到學生啊嘛，啱唔啱啊？喂，你政府資助嗰啲都收唔夠學生，係咪？咁啊，更何況你呢啲所謂即係私立大學咧，係咪？或者啲私立嘅專上學院咧，咁你更加收唔到學生啦，係咪？咁冇咁。呢、这個一定是人才，你咪越嚟越少咯，咁咪此其一咯，係嘛？因為個人口即係減少，另外就係移出嘅人口，喂，呢三年加埋廿幾萬喎，大佬，係咪？到明年中統計嗰條數咧，又會十幾萬嘅喎，因為有啲而家未守得住啊嘛，係咪？喂，呢個係好恐怖嘅，呢個係比九七年前仲要多，因為九七年前仲有啲人喂。有了部基本法，又有了中英聯合聲明，咁佢都覺得喂，我可以留在香港，係嘛？又唔係去到即係咁悲觀，係嘛？咁啲細路又未大，咁我留在香港發展，係嘛？ 有啲咧就係啲細路送咗去外國，然後佢自己在香港揾錢做太空人，係咪？而家唔係嘅，而家走親一家大細一齊走，係咪？你話英國收幾多人咧？而家不斷改啊！佢而家仲要係咪？你冇必唔係九七年前出世嘅啊，都可以，因為你父母有 BNO 都可以諗埋你一齊去英國啊，係咪？所以而家佢英國係好多人噶，係咪？咁對英國嚟講有咩壞啫？無論你梁振英喺 Facebook 日日喺度打飛機，打到精盡人亡，講英國點衰都好，係咪？佢英國一樣係多人嘅香港去嘅，我話俾你聽，因為佢真係中門大開，佢真係喂 BNO 係咪？以前我哋叫 British No 係咪？即係我個人嚟講好反感嘅，覺得係咪？屌你英國佬冇盡咗對香港嘅義務。就整個 BNO 俾你嘆，你又冇得居留嘅，係嘛？個旅遊證件嚟嘅啫。而家唔係，而家係 BNO 係有得居留。咁嗰陣時咧，中英聯合聲明嗰雙方嘅備忘錄寫得好清楚嘅，即係中國就話：喂，你俾 BNO， 如果俾佢有居留，咁唔掂嘅喎，係嘛？咁咪十室九空啊，走鳩曬啲人，係嘛？咁於是咪即係哦，旅遊證件嚟嘅啫，係嘛？即係英國海外公民護照，係嘛？英文簡稱叫 BNO， 我哋就玩佢叫 British No， 你唔使止語入到英籍，係嘛？或者英國即係永久居留，係嘛？而家唔係，而家佢違反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嗰、那個即係嗰個備忘錄，咁啊點啊？你違反在先啊嘛，咁起碼英國佬係咁樣嘅，即係相當務實啦。即係見到香港發生即係呢種人權受到咁樣嘅壓迫。咁你自己作為全中主角，你將香港交俾共產黨嗰個大佬，係咪？你都係有責任啦，係咪？起碼你而家要盡呢個道義嘅責任，你都要中門大開，俾啲香港人可以去嗰度，即係揾到一笪避秦嘅地方，係咪？然後繼續喺嗰度生活，係咪？所以可見嘅將來咧，一定係多人走嘅，必然係咪？即係美國反而你難啲啊，英國就真係中門大開，其他澳洲啊。加拿大啊，係嘛？加拿大仲有好多種計劃啊，除咗佢而家即係香港用難民身份嘅政治難民身份去，都好容易批嘅。尤其是呢啲後生仔參加個運動嗰啲，係嘛？都好容易批嘅，係嘛？咁唔講政治難民啊，又有嗰啲即係嚇救生艇計劃啊，九啊幾樣讀書啊都得嘅，係咪又可以喺度居留嘅？係台灣咁撲街嘅啫嘛，即係講就講，係嘛？連觀光都唔俾你嚟啊！我嗰日問過嚇，即係有關嘅官員，因為即係如果即係開放觀光俾呢個中國同埋香港嚟咧，咁就會好多人嘅。我哋機場都有啲人數嘅限制嘅。而家咁即係如果咁樣講得通，咁你就唔好打開，唔好開關俾嗰啲免簽證入得嚟，簽證又入得嚟，其他嗰啲外國人啦，大佬係咪？呢個都係理由。我有時真係拗曬頭，擺明係政治原因。係咪？你同我講話，因為有人數限制嘅，我哋唔可以去到即係啊一個即係對機場嘅負荷。哇！嗰陣時即係馬英九時代開放大陸觀光，喂，你呢度係做曬準備功夫。我有個朋友成日喺高雄開咗一間嗰啲好大間嘅，就賣即係賣嗰啲即係你觀光嘅人入嚟，即係啊掠你啊！唔好系掠你，即系集中一笪地方你去买嘢，系咪？喺高雄啊，后尾搞唔掂咪执咗添啦，系咪？咁而家咧，你睇下台湾嗰啲旅游业，所有嗰啲观光同观光有关嗰啲全部死晒。嗰阵时好多游览车，嗰啲开游览车嗰啲就系揸的士，有啲系咪？有啲就系揸，即系走去揸其他啲车啦，系咪？冇人揸游览车噶啦。咁你冇咗個市場啊嘛，係咪？咁你唔係要靠觀光嘅咩，大佬？係所以任佢噏嘅，官字兩個口。好，休息一陣。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噶啦， 係啊， 啲人 係啊，俾啲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膠咪咁解咯，話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或者紀念辛亥革命。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翻嚟第三節。嗱，頭先講緊嗰個所謂外移且重，勞動人口銳減，係嘛？咁你梗係有個原因噶嘛，係咪？點解會導致嗰、那個即係、就是、移民嘅人數係咁不斷增加啫？係咪？咁你唔講個原因？你又唔去反省檢討個原因係乜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佢梗係有個原因噶嘛。嗱，譬如我哋呢兩日睇到啲新聞係嘛，好簡單。譬如有一單啊，呢個香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嗱，大型嘅啊呢一個金融峰會，咁就聽日一連三日舉行。喂，咁。全世界嗰啲即係金融界嗰啲即係嚇頂尖人物，咪都要嚟香港開呢個會㗎啦，係咪？咁好啦，原本計劃參加呢個峰會嘅嗰個巴克萊行政總裁係咪？就臨時因為工作安排取消亞洲之行，又唔會參加呢個香港峰會係咪？又唔會出席新加坡活動，咁呢個新聞咁講啦。另外咧就是、Blackstone 好出名㗎啦，係咪？即係嗰個總裁啊，又係。系嘛？佢又嚟唔到，系嘛？喂，呢啲重量級嘅喎，系咪？咁佢又因為確診喎，咁啊安排佢財務總監代替嚟香港。咁啊，係啦，香港嗰個史上最弱嗰個財政司司長，最近就啊，即係外訪嘅時候就確診，係嘛？咁佢又嚟唔到啦，係嘛？應該本來要演講的嘛，因為他財政司司長，這個會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對阿波叔來說，對湯房波來說，就是那個非常重要，要有得威的嘛，重要，是吧？如果還回去要苦練英文先，就是那邊演詞寫完之後，起碼要自己讀兩次先，大哥，然後再現場再讀，英文那麼屎，是吧？這個我學弟來的，再講一次，是吧？我們讀中文學校的，英文都很屎的，是吧？佢話可能比較屎啲添啊 ，OK 啊。咁另外咧就美國民主黨嘅參議員同埋眾議員咧就即係早前就呼籲啊，叫啲人咧啊，即係叫啲銀行家唔好嚟啊呢個峰會係嘛，否則咧你就做咗呢一個幫兇㗎啦啊，做咗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共同埋香港當局啊去侵犯人權啊，即、就、係、是。一個幫兇㗎啦，咁啊恐嚇啲人啦，你可以話佢係嘛？嗱，呢個一個新聞啦。第二個新聞就是香港啦。我哋即係有一個香港大學嘅法律系教授，做過法律學院院長嘅陳宏毅，我就當佢講奸㗎啦。呢個學者就不知所謂啦，係咪？雖然都係地位崇隆，佢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他冇得唔為呢一個國安法護航嘅呢一個即係自由，所以他就會狗噏。堂堂一個法律學者，咁啊淪落到做共產黨嘅奴才，係嘛？咁佢竟然話呢、這個二十大嘅報告就提到應該堅持依法治港、自我維護、司憲法及基本法確定嘅特區憲制秩序，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同埋法律體系，係嘛？哇！屌你喺香港教普通法嘅喎，大佬係咪？你噏得出就噏，係咪？咁佢話咧， 引用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至到最近的例子，展釋了普通法因應香港情況作出適駁、適應及有機結合。有機結合，屌你係共產黨講嘅，你一個係用英文教法律嘅人，係咪？你係壞撚咗路啦，基本上係啱唔啱啊？係嘛？即係大家稍為有啲知識，睇到一啲咁嘅人，係咪？湯家驊啊、陳雲毅啊呢啲咁嘅人，係咪？你仲俾你嗰啲仔留喺香港啊？係咪先？你睇呢啲新聞日日都有嘅喎，立場新聞係嘛？個總編輯，喂，運咗幾耐咧？2021年12月29號到而家，差唔多運咗一年，冇得擔保，係咪？而家個法官話咧，呢單案要審20多日嘅，係咪？咁啊，佢又繼續跑，咁睇到呢啲新聞嘅時候，咁你？李家超在施政報告說搶人才，那是不是好笑呢？你覺得是吧？比對我們剛才說的鄭宜出人口不斷增加，三年了已經加上已經20多萬人，是吧？再來一年可能是10多萬，再來一年10多萬，喂，很容易就不見了人了，但還是那些有料的人呢。他即係講個施政報告嘅時候咧，就話香港流失咗140,000勞動人口，其實唔止啦。佢嗰陣時話140,000，點知140,000咧？佢未來就好重視搶人才啦。咁點解會流失140,000勞動人口咧？呢140,000勞動人口裏邊就係嗰啲淨移出嘅入邊嘅一個主要嘅部分嚟噶嘛？係咪啊？好多都係當你冇140,000喺個20多萬離開香港嗰啲，斷估你有100,000。還有你自己不得不承認，是吧？這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24號在特電台節目裡面說，流失人口之中有88,000人屬於高技術人員，佔了2/3，包括大學畢業和管理階層的人。即是我們經常說走的那些很多是人才來的，那你現在才會出現一個所謂搶人才這個 term 嘛，啱唔啱？然後有這個咁嘅計劃啊嘛，係咪？咁但係你首先要反省，喂，那個人才會不斷流失嘅喎。如果你唔解決咗嗰個人才流失嗰個原因所產生嘅問題，係嘛？點解會有人才流失先？我嘅講法係好簡單嘅啫，係咪？你都講到沉嘅啦，成日都不得，呢個冇可能改變嘅。喂！政治昏暗，奴才当道，法治荡然，呢12個字，大家记住佢。政治昏暗，呢个系黑暗政治嚟嘅，你睇唔到阳光嘅，睇唔到光明嘅。政治昏暗，奴才当道，好似呢啲陈云毅啊、汤家华同埋呢啲咁嘅司局级，加上那些新民黨啊、民建聯啊、係嘛、經民聯啊呢啲咁嘅建制派大黨啊，全部都是奴才嚟嘅，係嘛？奴才當道，法治蕩然，而家邊有法治啫？係嘛？咁你喺度話搶人才，定個計劃出嚟搶人才，咁咪發緊夢咯，發緊白日夢咧？你睇佢講咩？係嘛？即係我睇翻，我上次本嚟要講嘅，因為撞啱20大啊，咁啊就唔講佢施政報告啦，係咪？他说呢，每年要招揽35,000位人才，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以达到，我都相信如果不断有其他发展，更能够吸引超过35,000位人才每年。如果你真的吃错药，是吧？吃个过期春药，是吧？每年要招揽35,000位人才，咁而家人才就流失喎，係嘛？你咁即係你都承認人才流失，唔係你使乜招攬35,000位人才，使乜搶人才啫，係嘛？咁你又冇講去邊度招攬35,000位人，本地招攬35,000位人才啊？咁咪都人哋都唔喺你人才走咗啦，咁你即係梗係唔喺本地招攬啦，係咪？你喺外邊招攬啦，係嘛？咁就話香港如果有其他發展嘅話咧，就更能夠吸引超過35,000位人才啦。咁有咩其他發展咧？請問，而家喺度倒退中， 咁你個搶人才政策根據個施政報告係講咩咧？全新為期兩年嘅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叫高才通，合資格人士過去一年嘅年薪要達到250万港元，或者畢業至全球百強大學並累積最少3年工作經驗，使乜嚟你呢度啊？你真係食錯藥，真係你真係諗得你想得美啊！真係。第二，取消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嘅年度配額，係嘛？咁喂，咁你取消呢個配額，同呢個搶人才有咩關係？我諗諗下，即係優秀人才入境，其實呢一個係實行咗好多年嘅，係咪？咁每年個配額都用到即係用盡㗎啦。咁啲人喺香港攞身份證啦，咁唔係放寬一般就業政策同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啊，咁啊，即係所以要喺內地揾人啦，係咪？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撤銷科技公司在計劃下必須增聘本地僱員的規定。咁而家咧就嗰啲工會咧就剩翻個工策會啫，係嘛？冇咗職工盟，係嘛？工黨啊散咗。如果佢哋呢啲喺度咧，佢就一定唔會俾你啊，即係撤銷科技公司在計劃下必須增聘本地僱員的計劃。喂！你不是要培養本地的人才，是吧？你不是給啲本地僱員，喂，我哋香港咁多間大學，是吧？喂，有間科技大學添啊，係咪？喂，我哋科技人才以前唔係話好多嘅咩？哦，你而家要撤銷科技公司喺計劃下必須增聘本地僱員嘅規定，咁你即係想點啊？跟住第五，政府同時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者回港就業安排，將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長到2年，係嘛？咁啊，即係歡迎多啲喺外邊讀書嗰啲人翻嚟啦，啊！跟住喺香港置業嘅合資格外國海外人才住滿7年就可以成為永久居民，可以申請退還買家印花税同埋新住宅印花税。咁呢個咧就係通常喺啲移民政策。放寬啲移民政策咧，呢一點咧就會好吸引人嘅，係咪？咁嗱，我只要有買咗樓，係咪？咁啊，外國人，但係佢話要人才，咁咩叫人才先咧？點樣界定叫人才先？係咪？而家警隊都要搶人才，佢唔係搶人啊，加多個才字啊，搶人才。咩叫人才先？人才嘅對面就叫做奴才，係咪？或者廢柴，用我哋廣東話嚟講，人才。啊，相反詞就叫廢柴，香港係廢柴多，係嘛？尤其是你親共親中嗰啲啊，廢柴多於人才。OK， 咁你即係俾嗰啲大陸人好容易嚟香港啫嘛，而家好簡單啫嘛。咁香港咪一國一制咯，大佬，你而家早響啊啱啊！嗱，我而家解讀你呢個施政報告已經係遲咗少少噶啦，有好多人都嚟唔切辦移民，可能，即係。做一個禮拜講咪好咯，多啲人就申請移民嘛。跟住就延長工作簽證年期，啊嚟到香港之後咧，續聘之後可以發最長3年嘅工作簽證，係嘛？咁呢啲其實就放寬，即係喺外地嚟香港工作嘅人，係嘛嘅嗰個條件咁解啫，係咪？一年如果用你呢個計劃，係可以吸引35,000個人才嚟香港，你就係一定係發緊夢 ，OK？ 咁不過得你可以講講，冇人話你嘅，係咪？到出年咪同你計數咯，係咪？睇你可唔可以作35,000人出嚟先，係咪？咁你啲立法會議員不過而家係廢嘅，喂！如果我哋嗰個年代，喂，你話35,000都俾個報告睇下先，係咪？咩人？係咪？而家冇人去。喐你啊，可能係，唔係你可以亂噏都得啊，係咪？咁但係最重要嘅就是，喂，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當然你有份作惡嘅，係咪？香港搞到淪落到今時今日咁，個個冇鞋玩劇走，係咪？熟令自知呢四個字，識唔識啊？識唔識中文啊？熟令自知係邊個造成嘅？係咩原因造成嘅？係咪？我頭先講嗰12個字。你梗係唔會贊成啦，係咪？政治昏暗，係咪？奴才當道，法治蕩然。你有冇去檢討？係咪？短短2-3年嘅時間， 可以摧毀香港150多年的基業 ，OK， 都算好嘢啦啩，係嘛？共產黨加埋呢啲港共嘅奴才，你都算叻啦嘛？短短3年間，係嘛？由己亥年到辛丑年，短短3年間，己亥年、庚子年到辛丑年，短短3年間，你呢班人一手一腳葬送咗香港105年嘅基業，係嘛？你仲厚顏無恥，喺度語無倫次，係嘛？你係應該落地獄噶啦，係嘛？休息一陣。 咦？點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錯過咗 My Radio 嘅直播節目嘅？我明明已經訂閱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頻道噶咯喎。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y 財嚟交月費添。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有很多香港人都會說為什麼會李家超做特首，因為聽話嘛，這樣我就告訴大家，聽話的人有兩種，一種聽話的人是識嘢的、OK? 他是識嘢，但他會聽話，一種人呢他聽話但他不識嘢的，李家超是屬於聽話不識嘢，所以他未知死，所以當時傳出很多相對比較有份量的人有機會做特首的沒有一個出現的，是吧、就是在名单上，咁有啲人话，唉、哎，共产党指定咗系佢啦，咁样，咁可能佢之前咨询嘅某一啲人系嘛，好似查斯美伦又好，陈志思又好，或者其他人系嘛，都谂住揾一个，喂，都系听话嘅，咁但系有料嘅，咁样系嘛，举例啊，系嘛，咁呢、這个，喂，得呢个，点解揾到呢个咧？就系、是、试过揾其他人，可能人哋又唔制啊嘛，大佬，系嘛，嗰阵时最，喂，最睇唔起人嗰个叫林郑月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这个李家超他是极端看不起的，陈茂波他又极端看不起的，有人跟我说林郑月娥甚至在某一些人他比较熟的人面前说叫这个陈茂波做什么，叫劏房波。喂，财政司司长来的，这个是是吧，是林郑月娥时代的财政司司长嚟噶，你明唔明？系嘛？咁当然唔系林郑月娥揾佢啦。我记得有一次，我喺马场见到夏佳丽，我问佢：我做咩揾呢条友做财政司司长？嗰阵时佢帮紧阿林郑，即系佢早班嘅有份。OK， 佢系林郑选嘅时候，佢有份帮手嘅。前马会主席夏佳丽，我点解揾呢条友咧？咁佢问翻我。边个做啊？边个做？咁你谂下啦，系咪？屌你啫！所以我点解呢个？虽然我同学，我系史上最废嘅财政司司长，系咪？本嚟我呢一节咧就要讲台湾嗰啲啊，即系军购问题。不过即系讲开又讲，我真系意犹未尽，系嘛？你最近睇到啲新闻咧，今日又有个朋友 send 咗段嚟俾我睇，佢惊我睇唔到。咁就話香港第三季嗰個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嘅宗數增加9倍，急增9倍。喂，呢、這個好快就翻翻當年1997年嗰個負資產嗰個浪潮，你都唔係話唔大鑊。嗱，呢種情況喺中國就已經係遍地開花。而家中國最大嘅問題就是個房貸嘅問題 ，OK？ 有啲。供不起家屋你已经，是吗？有些个屋的价值狂跌，是吗？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了，97年你看，是吗？另外，烧到李嘉诚那一堆的， 長江大家知咧，嗰陣時我哋僆仔成日去希爾頓酒店啊，去嗰度飲咖啡啊，係咪？即係後生嘅時候啊，後來變咗長江中心啦。嗰陣時長實最之前就喺呢個中建大廈噶嘛，係咪？唔係自己樓嚟噶嘛？啲甲級寫字樓啊，大佬係嘛？好大鑊係嘛？你阿李嘉誠嗰啲都空置嘅，屌你李嘉誠個長江中心嗰空置率係20%+啊！即係你淨係睇呢啲咁嘅新聞，你就知道啦，係咪？咁香港係有咩運行咧？咁你呢啲咁嘅即係喂聽話，但係唔識嘢嘅人嚟做特首，呢幾年真係有排你捱咯。實講，好似好即係好光榮咁樣，啊入去禮賓府，屌呢條友發冇諗唔到自己會入禮賓府啦，係咪？咁啊好開心啦，係咪？啊型啊，型到不得了啦，係咪？即係光宗耀祖啦。跟住呢幾年有排你捱。衰嘢就每日都有，而且分至沓來，係嘛？即係鑊鑊新鮮，鑊鑊金，睇你點捱落去。好，咁啊嗱，呢一節咧就因為最近講二十大啊，咁啊又講到台海嘅即係危機嘅問題啦，係嘛？我哋標題唔好寫戰爭啊，大佬有黃標你噶啦，係咪？我而家好擔心第一段講呢個離太遠呢段，係嘛？都有機會俾佢黃標啊！屌你真係黐嘅個 AI 係，即係 YouTube 嘅 AI 係 short 嘅 ，OK？ 其實咪真係 short 咧？其實可能都係有位，你 AI 都要有人去設計嗰個 AI search 嘅嗰啲嘢，嗰啲即係 search 究竟俾唔俾廣告你係嘛？你嘅內容我唔俾廣告你，經過 AI 先 search 咗話唔俾你先係嘛 ？scan 咗唔俾你先啊？咁你 scan 嘅內容或者嗰啲原則係咪你人定啊？係咯，係咪？咁樣冇所謂啦，我哋都豁出去噶啦，屌真係嚇，唔係點啫嚇？咁啊講開即係啊台海危機，講開呢、這個即係二十大咁，咁大家都知道，嗱，即係美國係不斷要買啲防衛性武器係俾台灣嘅，係嘛？咁北京咧就你一賣佢又鬼殺咁嘈，咁人哋大佬咁有個台灣關係法噶嘛，係咪？咁但係喺台灣裏邊咧，亦都出現不同嘅聲音啊，即係在野黨啊，或者好多人就認為，喂，你咁樣幫影美國買軍火係咪？屌你滾！美國佬就係將啲軍火賣俾你嗰啲有可能打仗嘅地方係咪？嗰啲軍火商啊發到真係啊，即係有啲人會從呢個角度睇啦，係咪？最近咧呢、這個即係呢兩日啦嚇，立法院嘅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啦，立法院咧由個會期開始啦嘛，咪跟住啲官員又要嚟接受質詢噶啦，係咪？咁啊呢立法院嘅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就審查呢、這個即係中華民國2011-20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就關於國防部主管收支公開同埋機密嘅部分。咁啊國民黨嘅立委温玉霞咧就提出一個即係一個質詢啦嚇，就話美國售台高效能反装甲飞弹，嗱依计划今年要交460枚飞弹，目前1枚未交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今年要交400枚标枪飞弹，而家亦都未交啊。延至明后年国运交200枚，咁呢即系延托啊，即系交货。嗱，磅咗水嘅咧，呢啲啊係，係嘛？咁然後個國防部長就答佢咧，就係、是、因為咧呢、這個現階段因為俄烏戰爭、疫情同埋原物料等等，的確會造成一啲影響嘅，但最後期限咧就冇變嘅。今年咧可能有啲遲，咁啊美方可能明年就會補翻上嚟。咁呢方面啊正在努力，國軍不會以者作為藉口就兩手一攤，大家不要誤解，外界誤解係全部。延托啊，咁啊，佢答覆就冇，係持續進行，有啲不可抗拒因素存在。嗱，你睇到呢個一問一答咧，啊，即係我哋整理啲相關嘅資料啦。其實佢嗰、那個我睇翻嗰個新聞咧，佢答咧即都係你邊個佢都係咁樣答噶啦，係咪？咁你睇下嗰個一問一答咧，第一問嗰個係冇問錯嘅，係嘛？如果唔係，你一定話誒唔係啊，唔係你講呢個數目啊，佢唔會回應你嗰個數目。他只是说最后的期限 是没有变的，就是那个 deadline 是没有改变。但是 deadline 还 deadline， 在那个过程 deadline 之前是什么时间要交，一定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嘛，就是没有嘛，现在是不是？那跟着说美方可能明年会补上来，真的这个答法是很有问题的，然后这方面正在努力，那为什么要努力呢？喂你喂，我订了货，我给了订金，我给了钱都好，那你有个期限还有个付货的日期，是吧？那全部都一定是白纸黑字的嘛。好了，他延托的理由那你都要讲嘛，这个是你讲的，不是美方讲的，是吧？那美方你会有没有追他呢？他即是到期未付，你有没有追他先？第一，其实这立委要追问他，你有没有追他先？是吧？几时几日追他？嗱，这个在立法院的外交及国防事务委员会，喂，你是有责任要答他的，大佬，要答啲议员的，答啲立委的，是吧？咁但是这个国防部长答了，咪等于冇答。咁你究竟是帮美国人解释啊？帮华盛顿解释一定是你自己理解是咁呢？俄乌战争是美国佬同你讲的，因为俄乌战争我啲飞弹是迟啲俾你。啲俄乌战争同佢飞弹延托付货有咩关系呢？请问哦，即係嗰啲飞弹去晒即係乌克兰嗰个战场度，係咪咁解呢？你啲气喎，你真係唔 make sense 㗎嘛，呢个下气係咪啊？疫情都勉强可以讲啦，係咪可能都系冇。美国冇所谓疫情嘅问题，係咪？所以咪答到即係其实佢哋唔应该接受㗎，都系讲丙佢啱㗎啦，係咪？咁另外呢、这个中华民国海陆军对美军购坚射式嘅防空飞弹同埋拖式2B 反装甲飞弹呢一个问题上边，咁啊，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话：我国军队对美方军购不存在不按时履约的罚则。啊，呢个好大镬，系嘛？即系佢不按时，佢过咗期或者延托付货冇罚则嘅。OK， 咁做咩生意咧？但美方不论因俄乌战争、疫情、产线罢工或者任何状况延托、延宕，呢、这个读个宕字咧，延宕都必须公开说明理由。即系我头先我都讲，尤其是美方一再宣称台海情势危急，就始终未曾反映武器交装嘅事情上，国防部就宣称并无外界流传军购进度延宕嘅情形，这个讲法好离谱。咁另外，民進黨個立委黃定宇呢個都好多口水嘅，平時啊，呢個係深綠嘅，即係最好台灣馬上獨立嘅。佢話軍方必須考慮變數，軍購非操之在我，冇咩絕對嘅，沒有什麼漏咗個魔字。對於反裝甲飛彈交付延宕一事，國防部應代國會向美方表達立法院的嚴重關注。咁呢個咧就係佢即係啊萬中立啦，係咪？咁都係。認為國防部有問題嘅，係嘛？你冇即係完全回應到委員嗰個質疑，係嘛？而呢個陸軍參謀長張元勳就話只能夠盡力，係嘛？咁到最後咧，嗱、这、呢個就結論啦。喺呢個立法院嘅外交及國防事務委員會，到最後朝野立委最終決議，朝野立委即係民進黨同埋民進黨以外執政黨以外嗰啲立法委員啊嘛。咁喺呢個委員會裏面，其實就唔係所有嘅立委嗰百幾人咧，可能呢個委員會可能得20人，可能得30人啊嘛。咁啊，呢二三十人喺個委員會呢二三十人咧，就做咗一個決議啊。呢個我哋嗰陣時喺立法會都成日有呢啲咁嘅決議嘅，但係咧我哋嘅立法會咧呢個決議咧就冇約制力嘅 ，OK？ 但人哋呢個民選嘅國會咧呢一個決議咧，佢係有約制力嘅嚇。咁啊，凍結呢個拖式2B反裝甲飛彈5000萬元嘅預算，咁5000萬有幾多啊，大佬？得個100幾萬美金，屌你啊！真係，係咪啊？即係呢個就係整色整水啫嘛！嗱，即係俾美國佬睇下嗱，啊，呢個其中一個效果。咁但係你睇翻個數字，5000萬台幣，即係100多萬美金。是吗？在整个军购里面占的比例是低到你真的 係嘛？講緊咧以億美元計算嘅呢啲所謂軍購 ，OK 啊，買呢啲軍火，所以台灣有時都好好笑嗰啲笑料嚟嘅。不過嗱，始終就一個民主國家，佢一個民選嘅議會，係嘛？咁呢啲嘢咧就始終都會曝光嘅，係嘛？咁對政府咧點都構成一種壓力。但我哋又會諗，咁你台海唔係好危險嘅？請問，哇大佬咁咪好牙煙？嘿，我買呢啲武器，喂係愛嚟維護國家安全噶嘛？花納税人咁多錢，係咪啊？屌你中意過期就過期，喂你延宕嘅啫，我哋係延託，延宕咗嗰個即係延期啦，延遲咗個付貨日期。哇！如果打仗嘅時候咪大領落。是不是咁你又台湾咪好牙烟先你而家真係要靠美国啲武器喎。是吧其实唔係淨係靠美国武器因为美国卖武器俾你亦都代表佢啦除咗即係啲军火商赚钱啦係咪咁你喂佢制造啲军火都要有人有买家先得㗎大佬佢有市场先得㗎台湾咪一个市场囉咁其他好多地方都係市场嚟㗎。咁但係另外一个意义好重要嘅就係佢要防衛台灣啊嘛，賣俾你就係，係嘛？你自己冇辦法研發到呢啲武器，你先要同佢買啊嘛。如果你自己可以研發到呢啲咁嘅飛彈，係嘛？或者將來嗰啲無人機，係嘛？而家美國會賣啲無人機俾台灣㗎，係嘛？咁你無人機好有用㗎嘛，係咪？咁你自己冇辦法做到嘅，咁你咪同佢買咯，係嘛？咁其他國家可能礙於同中國嗰個關係，佢唔肯賣俾你㗎嘛，係嘛？咁美國因為有個台灣關係法，同埋美國而家唔妥中國，咁佢咪會賣俾你，賣多啲俾你咯，係咪？咁但係，喂，佢延宕交貨係咪？冇準時付貨，咁你又冇辦法去要佢俾個理由係咪？甚至冇定罰則嘅，咁呢啲生意點做啊？屌呢啲合約咪喂簽呢啲合約咪好戇居？是不是咁所以帶出一個問題，你又唔怪得嗰啲國民黨嘅人就話你屌你就喂，即係做美國，喂你做美國條狗啫嘛，係咪即係你係俾人有嗰啲個口實啊嘛，係咪如取如攜都其次，台灣安全係咪好危險先？係咪所以大家會諗呢個問題嘛，所以呢個係好有趣呢個問題，可以攞出嚟講，原來係咁嘅 ，OK 係嘛？嗱呢度亦都有一個啊。另外他們數出很多的向美採購岸置魚叉飛彈系統買很多這些你明白嗎你看這裡多少錢886億新台幣啊大佬是不是即是二十多億美金啊是不是億聲美金計啊大佬你凍結他5000万台幣那個是不是得啖笑呢即係呢個咧就話原先已採購32套岸置魚叉飛彈系統，但美方咧就由外交管道強迫台方需一次編齊採購100套系統同400枚飛彈，預算共886億新台幣。嗱呢個又係你任人話嘅，大佬，你買32套，佢要你買夠100套，即係個預算係100套，佢嘅錢啊！你要編列咗呢個預算，因為你要喺立法院通過噶嘛。咁你話呢啲係咪啊？所以佢哋而家審即係審核呢、這個中央政府嘅預算嘅時候，喺呢一個部分裏邊，嗰啲立委咪可以玩嘢咯，係咪？咁所以呢個國民黨立委就話咧，國防部以戰備急需為由，強勢在立法院通過這筆預算後，美方卻告知我方因產能不足，全案要分10年解繳。這個結果就違反美方官學宣稱的2025或者2027台海恐將發生中共武統戰事的預測。這個我覺得他真的說得好。喂，你要分10年，喂，你又說他2025、2027可能會打台灣，你真係，即係你呢頭就喺度恐嚇緊台灣。嗱，你睇共產黨遲早打你噶啦。嗱，我哋有我哋嘅專家啊，即係評估2025至2027，咪即係我成日講第三任習近平 打硬你台灣，咁佢咪又係咁講，大家都係咁講啦嘛，預料係嘛？因為佢而家做毛澤東啦嘛，係咪？佢冇任何障礙啊嘛，係嘛？佢一人獨裁，一人話事啊嘛。咁你而家二零二二啊嘛，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七咪佢個任期咯，即係新嘅一任嘅總書記任期，軍委會主席嘅任期咪二零二二至到二零二七咯，咪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七啦，係咪？國家主席係二零二三，係嘛？咁我夠識講啦，呢啲係咪即係估計佢未來呢五年佢會喐手，係嘛？咁於是你就要編列呢個預算咧，就一百套，然後四百枚飛彈，啊，呢八百幾億你編咗個預算，係嘛？佢啊，形勢比人強，冇得傾嘅，勢傾則絕，利窮則散就咁解，啊，即係。弱國就無外交，唉，真係大家即係自求多福。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禮拜四再見，拜拜。